刘仲伦被挡在了门外，痛哭流涕。此后任太太请来郎中给任景泰看病， 无什么大碍，只是一时急火攻心，将养些时日自然就好了。 哦，那您给斟酌个方子吧。 不必吃药，只需静养，但是千万不要再动气了。 知道了，谢谢您先生。富贵， 先生这边请。 大夫刚走，任景泰就强撑着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心里就惦记着两件事，一怕徒弟们难为刘仲伦，二还是想着他的影戏。 跟他们说，谁也不许难为仲伦啊。 哎呀，知道了，慢点。 哎，我说，咱们那几个买卖那账上拢共能有多少银子呀？ 大戏楼现在不景气，也就剩下照相馆和绸缎庄还凑合。 天润绸缎庄的白老板跟我交情不错，不行就先把绸缎庄倒给他吧。 什么？你要把绸缎庄给卖了？我们全家老小可全靠他吃喝呢，要是把他给卖了，一家老小跟你喝西北风去。 哎呀，我知道那是你爹留给咱们的产业，我但分有辙也断不会出此下策，不是？ 不管你有辙没辙，就是不许你卖绸缎庄。 等我照好了影戏再把他给你赎回来不行吗？ 还照你的影戏呢？都什么时候了，我告诉你，无论你想什么辙，都别打绸缎庄的主意。 妇人之见。 虽说任太太不太同意他把绸缎庄盘给别人，但为了能拍出中国人自己的影戏，任景泰还是毅然决然地把绸缎庄盘给了同时做绸缎买卖的白先祖。 今有任景泰老板江西明浩下之茂昌绸缎庄转卖于白先祖老板，银票一次付契，双方同意日后无悔，从此两家各不相扰，出让人任景泰，承接人白先祖，保人孔令志、马如泉。 任老板，收银花押。白老板，请过目。 任老板，我知道您是万不得已才盘了这个铺子，您不会觉得我有点乘人之危吧？ 白老板，哪儿的话呀，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我祝您买卖兴隆吧。 行，日后手头宽裕的时候您还想要，您说话。 心领了，心领了。 那行，那我这儿就不言谢了，我先告辞。 不远送，有劳二位了。 刚刚办理完绸缎庄转让手续，任景泰的徒弟富贵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刘仲伦又出事儿了。 师傅，师傅， 怎么了？ 仲伦出事了啊！他让洋人给抓到巡捕房去了。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哎呦，这被洋人送到巡捕房，可是要治大罪的，快想辙呀！ 你还愣着干什么？拿钱救人！快，咱们先走。 原来刘仲伦偷偷地潜入了一家外国人开的租赁影戏匣子的店铺，结果被当作小偷抓进了巡捕房。任景泰把刘仲伦从巡捕房赎了出来，回到家里的任景泰重重地训斥了刘仲伦一顿，并把他赶了出去。 我管不了你这个徒弟了，拿上钱，你走吧。 包师傅，你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 敢。为人要行得正，坐得端。我们姓任的祖祖辈辈从没出过鸡鸣狗盗之徒。 师傅，我不知道，我就是想看看。 从小把你带大，真没想到你长大了竟这么不争气。你给我走。 不， 我没有你这个徒弟。 我不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你从小把我养大，我还没有报答你给师娘的。我 以后别叫我师傅。 我不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我不走。 走投无路的刘仲伦觉得，之所以师父遇到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儿，起因就在于谭鑫培没有答应师父任景泰拍影戏的请求。于是情绪失控的他来到了谭鑫培的家。 谭老板，我叫谭老板，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怎么回事？ 谭老板，你答应答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师父吧！我这辈子就给你做牛做马了，求你成全我师父了吧！送佛送到西天，救人救到家，谭老板求你了！我不急了，为了抄这个影戏，我师父遭的罪你都瞅见了，你瞅见了，宫里挨打， 机器匣子也被我给弄坏了。 孩子孩子，你起来说。 我不起来，绸缎庄也盘出去了，我师傅的司机也疾病了，家就要完了，谭老板。 你们家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就跟您没关系啊？你当初要是顺着他的把影戏给治好了，我师父至于受那么大的罪吗？你以为我师父就是拿你赚钱吗？他不是啊，他是看好了影戏早晚能成气候，想拿京戏照着自己的影戏，后给后人传下去咱们自己的影戏啊。都是我不好，机器也毁了，也败坏了师父的名声。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我不起来，我对不住师父啊。 我们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我对不住我师父 啊，快回去。 我对不住他对我的养育之恩啊。 听完了刘仲伦的一番哭诉，谭鑫培心中也很不是滋味，但是他并没有决定去拍影戏，而是想通过去大观楼唱几场戏来给任景泰一些补偿。 顺子， 哎，老爷子， 安排一下，过两天我到大观楼唱几场戏。 你这大观楼这两天您就我 说了唱几场戏。 是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定军山的录音剪辑。经过了一番又一番的折腾，任景泰照相馆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差。当然让他更为为难的还是谭鑫培提出来的拍影戏必须有声音的要求。就在他为难之际，白先祖带着个新鲜的物件来到了他的照相馆。 白老板来了。 哎 哟，白老板。 哎，袁先生， 我正在里边说你 啊。啊， 看着。 哎， 白老板，我那笔钱可都有了去处了，您可千万别再烦。 你多虑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我现在哪有心思玩这洋玩意儿啊？ 嗨，你什么也别往心里去，别说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玩意儿可不是那崩擦擦的了，您喜欢什么我知道。您听听这是什么？人呐，得学会了心疼自个儿啊。 孙菊仙， 孙老板刚灌的多放草。 孙老板，我这两张就留这儿，您慢慢品着。我告辞了。 哎，白老板。他这是在哪儿灌的呀？ 上海胜利公司。 咱们想灌呢？ 北京有啊，穆德利公司我认识。哎，那不吝什么人，只要是您出钱呢，他就给灌。 好，齐了，齐了。 用影戏匣子拍影戏，然后再配上留声机放的唱盘，这样一来影戏不就有了声音了吗？任景泰兴冲冲地带着留声机来找谭鑫培。 哎，辛苦辛苦，还辛苦啊！哎，谭老板，今儿这戏可忒火爆了，台下都炸了窝了。好，您一挑帘就是一个碰头彩，后边是一句一个好，您活脱脱一个老当益壮的老黄忠啊！魔将念卖勇，邪气灌场啊红，杀人日血图，跨马走西东。 呵，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谭老板。我想好了，咱这影戏要照就照着定军山。 可是我早就说过我要照，我可不照着 哑巴片儿，对吧？ 对对 对, 对， 您瞅我给您带什么来了。来来来， 这是谁唱的呀？ 我唱的，您瞅这事贴谱吧？ 声从这儿出来，还真有点意思啊！ 谭老板，这影戏没声，我比您还着急呢。哑巴影戏照咱们京戏是没法瞅。定军山文武老生的戏还好点，要是三郎探母捉放曹，那可就剩下张嘴闭嘴了。您瞅这么着行不行？哪天咱们带上锣鼓家伙文武场，先把您的唱片灌了，然后再照着您的影戏。 咱们给他来个影配声儿，这影戏就不是哑巴片了吧？ 影配声儿，嘿，你可真能钻牛角尖儿啊！ 潘老板，我这牛角尖儿钻出点链来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面对任景泰想出来的绝妙办法和他锲而不舍的这份执着，谭鑫培终于同意和他一起拍影戏了。任景泰心中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晚上在家中，他是一扫愁容，跟妻子有说有笑。 景泰，该吃药了啊！ 啊， 要说这谭老板呢，还真是你的贵人，总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衬了你。 啊，今天又跟谭老板说起了照影戏的事儿。 嗯， 连戏码都定了，就照这定军山。真是没白费我一番苦心呐、 啊！这不是件好事吗？你慢点喝啊，那药很热。 嗯、哎呦，师傅！师傅，师傅， 怎么了？大戏楼， 大戏楼着火了！ 什么？ 啊！快走！ 哎，景泰！ 哎呀，你就别去了！ 哎， 任景泰和徒弟们赶到已经被熊熊大火吞没的大观楼，大家发现刘仲伦正在火海当中。徒弟们把刘仲伦架出了眼看就要在烈火中倒塌的大观楼。任景泰想要问清楚究竟是怎么着的火，但刘仲伦就是不停地在向师傅悔过。任景泰就这样看着自己的爱徒刘仲伦被当作纵火犯带走，他自己怎么也不敢想是刘仲伦故意放火焚毁了大观楼。 把他站起来！ 刘仲伦，你个狗东西！ 叔，这火是不是你放的？ 是他放的，一定是他放的。 叔， 师傅待你不薄，就算赶紧出门，你也不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啊！ 要死在这算了。 带走！ 刘仲伦，你个狗东西！ 狗东西，走，快点！ 等一等，师傅，师傅！ 仲伦，我再问你一次，这火是不是你放的？ 师傅，你让我死在这儿算了。我对不住你呀、我对不住你呀、让我死在这儿啊，师傅，我该死啊，师傅。 由于雅琪哥哥要远嫁蒙古，临行前有个心愿，就是想照几张照片，而他又偏偏点了刘仲伦为他照相。庆王爷的一道口谕，派人去采石场射回了因纵火而发配到那儿做苦力的刘仲伦。 小飞，你要享福了，上头有人让你去照相，你算是交上好运了。别愣着了，赶快走吧。 我不会照，我不去。 仲伦，我是富贵啊，仲伦，你要是不回去，官兵都来了，照相馆和师傅都保不住了。仲伦，你听见了吗？仲伦，你看看我呀！仲伦，我求你了，为了师傅和照相馆，你回去吧。仲伦，我求求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刘仲伦又回到了丰台照相馆，同时也和师傅说明了大观楼着火的实情。任景泰原谅了徒弟，并且通过各方凑钱又添置了新的影戏匣子。1905年，由灵界大王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终于在丰泰照相馆开拍了。拍好之后，任景泰要让全北京的老百姓都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影戏，于是他把银幕支在了什刹海的银锭桥畔，就连谭鑫培本人也前来参加这个特殊的首映式。然而开始放映时又出现了问题，由于留声机的音量太小，人们根本听不见谭鑫培的唱腔，现场骚动了起来。眼看着人群要散，任景泰强制着病体要用自己的声音来代替留声机。 响 算中原一英豪，将身且把宝杖刀，营外冤魂那我抄抄。铁子啊，夏侯渊这封书信来的是将将凑巧，明日午时三刻他与老夫走马换将，叫他先放陈氏，然后放他之难夏侯尚，使老夫西就伯部川阳，将他之难一箭射死，他必领兵追我，使老夫杀一阵白阵，白至在旷野荒郊，西关公当年拓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呐、啊，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必中老夫拖刀之计呀。 但是由于身体不支，刚念了几句他就咳出了血来。就在这时，谭鑫培接替任景台亲自唱起了定军山。 师傅您怎么了？师傅 天主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真妙，疼痛的苦胆盘胆儿痛苦心胆盘三痛苦刀之笑四痛苦把病叫将天国 在众人合唱的定军山中，任景泰热泪盈眶，为了这部定军山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然而这一切在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那些心酸与痛苦此刻都化为了乌有，他落下了热泪中只有欣慰与幸福。好了，到这儿各位，定军山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100年前的那部定军山只有5分钟，到现如今现存的只有一张主角谭鑫培的剧照了，而100年后的定军山让所有人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重温了当年的那份感动。这部影片的确撑得起是为中国电影100岁生日献上的最好的礼物。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蔡琴演唱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这也是当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年而创作的宣传主题曲。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多少人爱你一流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一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房子上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面，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面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那张传单盘上生锈的小方砖，像蝴蝶离不开有花香的地方。宁静的小巷，一杯永和豆浆，我在细细品尝恬淡的家乡。霓虹灯点亮关于夜市的想象，找爱吃的糖，昏黄的夕阳，龙山寺的老墙，我虔诚点着香，守那一株希望。 冰冻配味一直接等于快乐，一轮蜿蜒的时代水河，那陡峭的石台路歌，一把乐天的性格，没弄纸伞怎么折，伞一木雕怎么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仔细看着把家乡都闯出车，我说亲爱亲爱的，我们故事说到这。 那条真的很爽生锈的小方船，像蝴蝶离不开有花香的地方，宁静的小巷，一杯永和豆浆，我在细细品尝恬淡的家乡。霓虹灯点亮关于夜市的想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